全新的一天从音乐导航开始，我是各位的老朋友肖辉，欢迎各位在每天的这个时间段都能够来锁定为您送上的30分钟的音乐导航。听到的这首歌是张智霖和许秋怡合唱的《现代爱情故事》。最近张智霖在北京出席了电影《京城81号2》的首映礼，张智霖在这部电影当中一人出演了两个角色，对他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的经历。继续听到的这首歌是赵咏华和李正帆共同来合作演唱的《好想永远这样》。 好想永远这样，没什么要急着去的地方，耳边有你柔柔的笑语，身上有午后温暖阳光，好希望能够永远这样，两个人坐在树荫底下，疲倦的时脸上，想要把感觉和每一个人分享，你带我飞翔，没有黑夜的地方，爱情总是这样，在恋人的心里藏着太阳，想要把感觉和每一个人分享，你带我飞翔，没有黑夜的地方，爱情总是这样，在恋人的心里藏着太阳，心中快乐满足都写想要把感觉和每一个人分享，你带我飞翔，没有黑夜的地方，爱情总是这样，在恋人

想要走在老路上，这时我才知离不开你，哦哦，姑娘，我就要回到老地方， 我就要回到老地方， 我就要走在老路上， 我就要走在老路上， 只我已离不开你，哦，我的姑娘，我就要回到老地方， 我就要回到老地方， 我就要走在老路上， 我就要走在老路上， 明知我已离不开你，哦，我的姑娘，就要回到老地方， 就要回到老地方， 我就要走在老路上， 我就要走在老路上， 明知我已离不开你，哦，我的姑娘，我就要回到老地方， 回到老地方， 我就要。 林志炫真的是一个很会唱歌的人，他的嗓音让他可以在音乐的世界当中自由的穿梭，不过总觉得像他这样的好声音还应该有更多属于自己的代表作，似乎才更好一些。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音乐导航，我是肖辉，下面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于陈琳演唱的《你的柔情我永远不懂》。